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天气虽然是从昨天开始有点凉，但是北京的热情很高。昨天晚上可能大家已经见证了在北京文艺广播，转播的一场盛世的闭幕式。昨天张亮说他听了全程，我是看了全程 啊， 我是通过这个电视转播，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和颁奖典礼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完成的。 这个转播的力度哈，大家关注的这个焦点啊，都是好像是历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之最。 对， 我是这种感觉啊。 是， 昨天这个 咱们俩都关注了嘛 啊， 之最了。 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恋啊？昨天这个、 不是我其实是练对方， 好假，拿出来练练。昨天这个晚上北京下着小雨哈，但是这个雨啊下得很舒服， 春雨嘛、 啊。然后呢，我是因为昨天是咱们这个诵读小站一周年的生日啊，所以一直也在台里工作啊。生活了一会儿啊，回家的路上就听着咱们文艺广播转播的这个闭幕式。首先说啊，转播现场的这个信号非常清晰啊，声音效果非常好。还有呢，咱们昨天这个直播间当中，高磊、朱红啊，再加上影评人小爱，三个人时不时的，当他们一说英语的时候，就切回到咱们直播间了。 好， 是吧？我理解为 挺合适的， 他们会同声传译，你知道吗？啊，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这个，我觉得这种收听啊，效果很好啊。咱不是说咱那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就是你看是一种感觉，你听啊，听现场的声音你看不见，它是另外一种享受。真的是这样。 昨天你是在车里边享受了很长时间。 你知道昨天我 就特别愿意堵车。 就是我这恨昨天晚上交通非常畅通。 对啊，对， 一会儿到家了。 是， 这恰好我听到这个大家好，我是电影人林志玲。哇，你光听那个声音，真的就是你想象那个样子啊，比你看见了啊 还美， 还美啊，真是这样。 你应该再往前倒一点，你就听见了黄渤的那声东直门桥左转。左转，这个大家对他的声音很熟悉了。其实世界电影人昨天都在这一时刻汇聚到北京的雁栖湖畔啊。昨天咱们在这个北京的雁栖湖这样的一场盛世终于落下帷幕。八天的时间，可能大家伙关注的焦点有很多，每个人可能兴趣点也不同，但是可以说让北京成为了一个电影之城。 昨天可能在闭幕式上大家也看到了很多亮点，你比如说黄渤的一开场啊、 嗯、 那个开场还是很特别的。 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回顾昨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历历在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跟您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知道各位抢票都很辛苦了哈、啊 嗯、 那是不是在每一场论坛当中也有您的身影，是不是您也关注到了咱们的电影市场，关注到了咱们哪些电影在国际电影节期间的发布会。 嗯， 比如说昨天可能就有两个新的电影在我们的闭幕式上亮相嘛。 嗯 嗯, 嗯， 一个是咱们知道战神纪是作为闭幕影片，另外就是我还要提黄渤啊，这时时刻刻都不忘了为他今年这样一个新的作品做广告是吧。 嗯，昨天他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众主创嘛、 嗯、 啊 亮相红毯上。对， 嗯嗯， 昨天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大幕已经落幕了，但是我们希望今天的平台上呢还能出现各位影迷的声音。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登录之后呢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跟电影节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也来征集一下大家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跟哪些电影有一次惊艳的相遇。 嗯， 来听听黄渤的开场。 欢迎来到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里是位于怀柔的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电影人黄渤。 我们最好都开到了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 终于听到了他，谢谢大家的这一声。昨天晚上这个很清晰的转播是出现在北京文艺广播的频率当中了。 嗯， 黄渤呢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现场，他也不忘了说了一声，这个歌呢其实在春节前唱过了啊。 哎， 春节联欢晚会上的， 我就听着特别像春晚那歌。 昨天晚上我觉得这个气氛特别像是咱们在春晚当中感受啊。 对， 电影的一次盛会。那其实可能各位也很关心，昨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听到了很多电影人来领奖的这样的场景。 嗯， 整个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入围天坛奖的主竞赛单元一共有15部影片。那么从来自，哎呀，这个世界范围非常非常之广啊，六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659部影片当中选出来的。 嗯， 这个选也是让评委们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吧。 对，首先这些电影啊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 嗯、 这是看这电影自不必说了，而且不一定只看一遍、 啊、 是吧。然后这个短短的这些天，我估计是正式开始之前， 嗯， 肯定、这个、 就已经开始 观片的这个旅程了、 嗯、 要不然肯定看不完。 对， 是吧。 嗯， 另外我们说呢，这个其实这次电影节的评委阵容啊，他们也是怎么说呢，专业背景啊非常丰富啊、 嗯嗯、 涵盖了导演、演员、制片还有作曲各个领域。虽然这些人的名字呢可能我们不一定特别熟悉、 嗯、 啊， 比如说段奕宏、 啊、是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 出现在评委名单里不是很熟悉、 啊、对，是吧。我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这个谁，卢本 奥斯特伦德。 哎，他是这个此前我就算稍微关注一点吧、 嗯嗯、 因为他这个出生在瑞典边上一个什么岛、 嗯、 我就记不清了啊、 嗯嗯嗯、 他原来是干嘛，他专门拍那个滑雪题材的、 哦、 啊，就是他其实是几次出现在体育新闻上。 嗯， 对，我是关注到这个导演。 哎，那他们都有跨界的这种印象啊、 哎、是后来呢他是拍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啊2017年的这个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自由广场。 嗯 啊，所以这次担任 天坛奖的评委被认为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位导演。 对 啊， 专业背景非常之强大。 嗯， 那这次我们看到评委会成员当中大家熟悉的王家卫导演是作为评委会的主席， 嗯， 那段奕宏，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鲁本奥斯特伦德，包括詹恩凯兹梅利克，包括乔纳森莫斯托和卡里明 皮特 内策尔， 内策尔，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哎，还有一位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舒淇啊， 啊， 舒淇这回也是出现在这个评委会的身影当中， 嗯， 其实在一开始这个电影节开始之前啊，很多记者都齐聚在北京饭店采访过舒淇。 嗯， 啊，我当时在现场呢，哎呀，你知道这个人山人海之中采访舒淇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嗯， 舒淇 想见面，想看见都不， 看 不 真切。对，那舒淇呢，其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提到了他对于北京电影节这样一个电影盛世他自己的看法和期待。在我们看到的这八天以来呢，他们非常辛苦的进行选片的工作，包括评选的工作。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舒淇以及众多的评委们说一声辛苦了。 嗯， 那我们听一听舒淇的声音吧，虽然非常之短暂啊，就像流星划过一样的声音，你听一听。 我觉得现在华语市场都是商业电影比较多，然后我觉得我还蛮期待的，像北京国际电影节这样子多一点不一样的电影节，它可以推动一些艺术层面的一些电影，因为有很多很好的电影其实都不一定是会广为人知的。那希望可以借由北京国际电影节这样子的一个电影节，可以去推动更多更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可以去拍一些有关于比较写实一点，比较艺术一点，更加可以发人省思一点的一些故事类型的题材。 这时候出了音乐就是合适了啊，一生所爱。 嗯，对对对对对，你这一生所爱就词儿划过去了是吧，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啊， 就是能够在这个电影节期间看到这些评委们，看到电影人努力，的确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这个评选的过程当中呢难度非常大，因为我们刚才提到600多部影片的参选，包括后来选片，完成了昨天的这样一个颁奖典礼上最后的结果。要不要跟大家来先浏览一下昨天获奖的是哪些作品，好吧。 昨天我是从哪儿开始听的啊，我是一上车打开收音机， 看你最有缘分的是哪一个。 这个谁呀，红海行动啊， 哦， 就是获奖了 最佳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嗯 啊，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出品人吧，于东先生， 嗯， 啊，也是非常激动啊，感觉到从声音当中能感觉到稍有点小紧张， 嗯，对对 对 然后努力的控制着自己的微微颤抖的声音， 对 啊， 对， 然后随着这个语言的进行啊，逐渐找到了状态， 嗯， 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豪气干云的气势， 嗯， 说我们拿到这个奖非常的开心， 对 啊，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奖项向世界来展现中国电影人，尤其是在技术层面， 嗯， 还有就是在制作流程啊，这个叫电影工业方面的进步， 嗯，对对对， 让世界来看一看， 说的特别的合适， 嗯， 而且能够理解他激动的心情。中国的电影，咱们在北京领到这样一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天坛奖的最佳视觉效果奖， 哎， 非常的了不起， 嗯。然后接着往下听呢，就是这谁就出来了啊，就是我是电影人林志玲， 啊，又来了，忘不了这个，嗯， 这个接下来一位的这个颁奖嘉宾啊， 嗯， 然后呢逐渐的就颁出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啊，然后我接着听到的应该是这个音乐奖，最佳音乐奖， 哦， 就是旅程尽头嘛， 旅程尽头，嗯， 啊，然后那个名字很复杂，获奖人的名字很复杂，我在广播中没有听清楚，今天一看 叫 希尔都是吧， 你说的旅程尽头的这个，哦，对，是的，最佳音乐奖， 嗯，对啊，希尔都古拿托蒂尔是吧啊，还有纳塔利霍尔特啊， 嗯， 我这是非常典型的东北北京方言来， 来说英语的对对对对，天堂奖的这回颁出的这个奖项呢，确实我们看到是一个国际性的奖项啊，因为我们看到了众多还不太熟悉的那些国度的名字，包括这些作品的名字， 嗯， 你比如说天堂奖的最佳影片奖，这是最大奖是吧， 嗯， 先说了啊，这是来自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的影片叫惊慌妈妈。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电影获奖的时候，其实他的导演是非常之激动的，里面都出现了很多小插曲， 嗯， 你比方说还没有领奖他就要发言，就要致辞，嗯，而且几次都搬不回来我觉得这是昨天特别有趣有意思的一点， 证明了国际影人对北京国际电影节包括天坛奖在他们看来有多么重的分量。 对，这个金花妈妈其实是算是最大赢家了嘛，是吧？ 对， 还有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就是不惊慌那妈妈，是吧？哦、就是妈妈， 妈妈，这也是来自格鲁吉亚、 对 卡塔尔、爱尔兰、荷兰和克罗地亚联合制作影片， 也获得了这个摄影奖和导演奖， 对、 也是非常重的奖项， 没错， 对吧？ 然后天坛奖的最佳男主角奖是给了加拿大电影《牧师朱丽叶》的乔克尔，我看到。科尔这位老兄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还不太确定啊，让旁边的人给他证明一下是我，然后才起身才去领奖。 男配角奖就是同样获得音乐奖的《旅程尽头》， 对 啊，然后就是《灼热之夏》，这是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嗯 啊， 天坛奖的最佳编剧奖，这个你应该是你比较关注的一点啊。 嗯， 以色列和奥地利的影片叫《证言》，他的获奖者呢是阿米查伊·格林伯格。 嗯。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不认识这个编剧，也没去过这个国家，我怎么关注啊？ 因为编剧的这个感情吧，有情节有情节。 确实我很就是很急于啊，甚至说很急于吧。 嗯， 看一看咱们这个电影节的获奖的影片啊。其实我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查到说未来将会有怎么样的渠道或者是形式， 能够看到这些 电影。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应该历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出天坛奖的影片呢，应该很多的影片都要在中国上映。 嗯，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这些电影能够分批次的啊，能够早一点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在北京大荧幕上跟他们相遇。 嗯，昨天这个闭幕式啊，其实这是一个完美的收官啊，但是其实呢，这一周啊，或者说准确说应该是八天时间吧， 嗯， 对吧？八天时间，咱们电影节，今年确实是啊，这个第八届啊，八天时间。这全是八呀，它叫发呀，怎么说呢？ 是一个很丰收的电影节。 哎，咱就不说别的啊，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电影节电影市场上，就是说签约的指标已经是再创新高了。 哦、对 有79家企业的38个重点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达到260多亿，同比增长约49%，也突破了一个记录啊。 对， 而且那个除了我们说电影合拍的项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你像文化产业资金，这个什么影院技术的升级改造，还有国际文化交流影视项目等等等等啊， 对， 这个很多很多的电影方面的签约合作，通过电影节这个平台达成。我们看到这个是北京国际电影节，虽然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电影节，但是已经向世界先进的啊电影节 迈进了， 迈进了。 对， 嗯，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不管是电影市场也好，还是各个技术的分论坛，其实都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们知道的这次电影节当中呢，跟观众们、跟我们的市民们互动的机会有非常多。其中呢，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之外呢，事实上在很多论坛当中，我都看到了影迷的身影。包括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展映，北京展映活动呢，在这几年当中是越来越火。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要保持冷静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抢不到票。昨天他们在闭幕式上，两位主持人也提到说，秒空啊，秒光没有办法，很多这个电影都非常抢手。那我们在这里再次问问大家，北京展映的整个环节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那么您又看到了哪些自己特别想看到的原来没有看过的电影，或者原来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过的电影？ 对， 我先报个名，我先再重复一下，我看了那个啊，就是诺兰导演的蝙蝠侠的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曲。 多鸡贼，多鸡贼，自己偷摸抢的票， 别人赠予的。实在是抢不到票啊， 他在这秀了一下恩爱，应该受不了， 太可怜啊，太可怜。那我也想问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也在同一个影厅里面？其实大家不知道啊，是吧？也问问您，到底在北京展映环节当中抢到了哪些票，看了哪些电影？说到刚才的各个活动呢，除了北京展映的单元之外，还有一个活动其实非常重要。今天大家是不是此时此刻已经收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推送了？如果您收到推送，你可以看到这个标题，把我又给装进去了哈。因为其实我在这个标题当中不太重要。四点有戏呢，是在这一次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专访了来自配音界的几位人士。其实这次很有意思的就是，咱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呢有一个探寻电影之美的这么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我们俗称叫配音论坛，其实它的主题叫配音之魅。 这个张帆到现场见到这位配音老师啊，哎，他手里边拿了这个十几份什么呢？大伙知道吗？就是，就是四点有戏之前，就是咱不有过那个演戏那环节嘛， 啊， 他拿了好几份这剧本啊，到这个现场之后，特别想让老师你给我来一段，然后呢，马上就是没敢。 手就没离开过裤兜啊！ 啊，对， 嗯，这次呢也是专门访问到了咱们的著名的配音艺术家童子荣先生， 嗯， 还有咱们的著名的配音艺术表演，我们的同行， 嗯， 曾经在咱们电台也是咱们的同事，嗯，燕吉轩老师， 哎， 啊， 这个两位老师呢也是啊，对于现在电影的这个配音的一种情况、一种情势，以及这一次电影节啊，专门设立这样一个论坛啊，发表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但是啊，我们上半段没有办法听了啊。 其实对，但是最需要说明的就是，事实上你也能理解这件事情，配音论坛或者叫声音这件事情，在各个电影节上，我觉得它应该是首次得到这样的重视。 是， 我们没有听到过哪个电影节上对配音这件事情专门开设论坛来进行讨论和交流。 嗯，这个我们对于电影本质的一种探寻，这么多年来哈，从这个票房的一种虚高，到这个对电影工匠精神的呼吁啊，到电影 IP 过热的这种反思啊，一直到我们看到有诸多的讨论演技啊，讨论尤其是配音这样的电视节目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从这个非常的热闹，现在逐渐回归到一个更加理性啊良性发展的一个轨道上。 嗯， 所以我们诞生这样的论坛，也就是水到渠成了。 对 啊， 那还是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交流一下，您到底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做了哪些事情？在北京展映的环节里，你又看到了哪部影片？ 哎， 来期待一下下半时段，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来自配音论坛上的盛世和声音。 好啊，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堂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刚才这推送一出来，这标题确实是啊，就是挑战左楼被点赞，这个确实没有啊，我还得解释一下。这童宗老师呢，只是对我的声音做了一个小小的啊，比较这个公平的一个指点，然后呢，并没有对我挑战左楼这个事情做任何的评价啊，因为他没有听到。 朋友们说了啊，依旧说了。为什么不给翻车正脸开玩笑？我在直播间看的都是侧脸，能给你们看正脸吗？ 对，大家知道这个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平行坐着的，没有办法看见正脸， 故意的啊， 没关系。哎，我提示大家一下啊，我这人脸皮厚啊，您往底下看那个视频，第二条视频啊，今天推送里边第二条视频，就是有佐罗这个正脸的那个视频，其实那里头是我的正脸的视频。 你用佐罗当封面 啊、哦！谢谢我们的编辑老师啊，特别照顾我，没把我的封面直接放上去，但是点进去就能看见。 哎，这个特别好啊！用佐罗来做封面呢，大家容易点，其实更多人看到你的正脸了。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捧场。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说一句，今天四点有戏，我们回顾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这八天的历程的时候，让我们也重点在今天的下半时段提到了咱们配音的这件事情。 嗯， 所以呢。我们的新问题又来了，我们下半段呢有一个互动问题，就是在听到这些著名的配音表演艺术家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位？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位配音演员？ 嗯， 其实配音演员往往都是在幕后工作的， 对。 但是在那个特别鼎盛的时期，我们知道了很多配音演员的名字。 嗯， 上一场有一批哈， 对。 然后当初我还昨天在论坛上还听到说。其实最早的应该是什么？长春译制片厂。 对对对对对。 啊、嗯，那么从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有没有你最喜欢的啊？你跟我一样成为小迷弟、这样的一个配音演员呢？ 嗯 啊，我们也听听大家的说法。 哎，其实这个说国产那时候应该叫译制片对吧？ 译制片、 专门是这个中央电视台八套啊。我记得我应该是上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是经常收看啊、这个中央八台的。播放的国产译制片有很多的外国的这个电视剧，那时候我们说没有网络能看到美剧啊，看原声啊、那时候对这个外国电视剧的这种印象啊，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些配音大家们他们的演绎啊、以至于说我其实没有说我最喜欢哪个声音，他们是一个声音群像，因为你知道他们对比如说这个当时的美剧，我记得最清的是霹雳游侠，霹雳游侠当中有一个配角，我不知道那是哪位老师配的啊、他永远配那个就是半好不坏的那么个人， 哦， 他的声音非常有特点啊， 那应该给你配音吧。 半好不坏 啊我还没透枪是吧？ 记得起来他的那个声音的样子吗？ 他的声音就是稍微有一点小沙哑啊，然后呢还有那么一点小腔调 啊， 这个就是偏西方的， 腔调， 哎，偏西方的啊，就是模仿西方人说中国话的那种腔调。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这种感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看译制片、看配音电影，都有一种印象是，外国朋友都应该像电影里那么说话。哎，他们就应该是像我们知道那些配音演员们， 如果他们说中国说中文说普通话啊，说普通话的话，那应该就是那个样子，那才对。 对 啊， 其实说到这个配音这件事情，说到声音，在这一次咱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受到的重视，这一点呢，可能大家都能感受到了。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呢，就将听到来自应该是前天啊，4月21号的时候，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这场探寻电影之美的关于配音之美论坛上的声音。首先呢，我觉得给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呢，您可能会觉得很诧异，诶，为什么说到配音会是他的声音出现呢？因为他代表了很多演员们对声音的需求标准，他是来自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的副院长，我们俗称气壳的王劲松老师。 王劲松老师啊，这是一位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这个我们说叫微博大 V 是吧？ 对，他在前天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带着自己很多学生来到现场。 哦， 他是为了让学生们感受一下，作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声音有多重要。他的这段发言当中，其实就提到了关于咱们台词和声音的魅力，之于电影的作用。 台词或者是音乐。综合起来，这种声音却能够使我们的电影的主题升华，使我们能够延伸想象，能够把画面之外的那种最美妙的含义通过耳朵的方式静静地流到心里。所以声音的魅力有多大，只有你 长期走进电影院，你才能感受到。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电影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什么那么多人走进电影院？有人说电视可以替代电影，然后呢，电视也可以替代广播，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离不开电影，离不开广播。为什么？离不开声音，因为在电影院我们看到的这种环绕立体的这种效果，在家里是做不到。我们必须走进电影院，我们才能感受到电影画面之外的无穷的魅力和那种情感冲击。这要感恩于电影的声音的制作。 非常感谢刚才这个王劲松老师在发言当中还提到了这个广播啊，他说了广播为什么还会存在，声音的魅力。 对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嗯，听到这儿我无地自容，是吧？ 啊，哎，刚才还说半好不坏的声音的吗？ 是是是，他这一说我就有点心虚了啊。 王劲松老师是带着学生们来听了这场论坛的发言，而在论坛上呢，其实除了他之外，还有更多的国际的影人，包括一位罗马尼亚的专门从事配音的导演哈，他也在论坛上有发言。那么这次论坛上呢，我们听到的有王劲松老师，也有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燕姬轩老师，这是配音界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前辈们。 嗯， 还有包括大家更熟悉的姜广涛。姜广涛呢，其实是差不多是我的同龄人，而他配音的作品呢，有《泰坦尼克》里面的杰克， 哦， 有《魔戒》《指环王》里的 Frodo， 嗯， 还有我们知道在《变形金刚》里头那个 Sam， 嗯， 都是他的配音作品 啊。 那么在这次的论坛上，他们的更多的交流呢，其实就是关于一个主题，就是配音或者声音之魅之于电影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而王劲松老师在接下来的发言当中，他又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说为什么会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们或者学生们，他们要来感受这样的声音的魅力呢？因为他们觉得电影当中的演员或者作为一位演员最应该的几件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台词功底一定要好。我们来听听王劲松老师是如何阐述这件事情。 从表演来讲，我们所有的导演啊，所有的这些资深的艺术家都有普遍的共识，他们会有对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这个演员台词好，他的朗诵，他的语言表达水平高，那么他的戏一定好。这不是我说的，这很多很多电影导演说，就说这个人如果说台词好，他的戏一定好。因为台词声音是什么呢？是创造人物三种动作：心理动作、外化形体动作，最终是声音动作。那么它包含了前面的两种动作的所有的元素。所以说语言要处理好了，它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行动的专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好的演员。比如说我们电影学院零二级有一个优秀毕业生，就是在配音专业毕业的，那就是现在的著名电影演员黄渤，他就是配音专业。 最后又挂上黄渤的名字了， 嗯， 都知道黄渤不是学表演的，是学配音的。 我以为他是那个某个歌舞团，啊， 有过，他有过这样的经历 是吧？ 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对。但是他的正儿八经学校的经历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学配音 啊，这真是一杂家啊。 所以这个更多的经历可以让一个演员自己的人生丰富起来，他才有更多的表演的可能。 嗯， 那刚才我们听到了王劲松老师的声音，我觉得他只是我们今天开场的一个引子，因为作为配音来讲， 哎，妈呀，这么大腕儿才是引子呀！ 因为他也在论坛上不止一次提到，他说台下坐着，小的时候我当唱片当音乐唱片听的声音， 嗯， 就是著名的配音表演艺术家童自荣先生。刚才可能大家已经看到推送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非常想听到童老的声音。 嗯， 童老今年已经74岁了 呀。这个采访当天，张帆也说了哈，特别不忍心， 对， 啊， 很心疼， 哎，然后呢，就是在那儿多待了一会儿， 嗨，真的 实在舍不得离开， 对， 啊， 真的是对童自荣老师，对童老呢是有这种情结的， 嗯，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童自荣老师呢，他对于今天的这个配音的论坛呢，他也很重视，他也来到了咱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嗯， 那么在访问当中呢，我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配音市场、配音事业。可能跟上个世纪的80年代相比，从时代上是有差异的。 嗯， 从现在呈现的效果来看，也是有区别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童老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童自荣老师的声音。 您觉得今天的这样一个配音电影所遭遇到的，可能是小困境也好，可能是跟以前有不同的一种市场的差异也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还需要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一个配音电影艺术特别巅峰、特别鼎盛的时期吗？ 能回到那个时期吗？最好了。看翻译片的，包括配音呢，作为生活里边的一个最大的享受，能够那从前是有这样一个氛围的，是吧？哎，那么现在如果能够把这个作为艺术享受的话嘛，我觉得挺好。问题是我们要好好努力，因为各方面的影响啊，或者是那个我们可能达不到那种配音的作品啊质量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保证，或者是能够经常的出一些经典的东西。那个我们现在就是也还是比较的没有时间的充分的让你去展示你的艺术，因为你要搞艺术是吧，要搞精品要提供有充分的时间的，要可能是有些矛盾是吧。你就是现在的美国的迪士尼动画片了什么，他们也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把它去不断的这不能修改啊，这个润色呀，这个是吧，弄到尽可能完美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恐怕还是缺少足够的经费啊，来让你把这个艺术工作来搞得完美。那么希望能够一逐步的要把现在的情况把它改变的话，可能还是要有过程的，可能要有过程的。从前嘛，我们的确是有时间的保证的呀，再加上有一个我们总监制、总导演、老厂长啊掌舵的把关，他把艺术上的很严格的高明的把关。因为配音艺术也和那个拍电影差不多，那应当说也是个导演的艺术，就看你这导演的本事了。演员达不到要求，你要能够把他通过你的启发呀，你的把他纠正到一个最理想的那种境界是吧。哎，从前我们是这样，有一个高明的导演，那现在这又是一个很难做到的。现在的工作方法呢，又是差不多没有什么交流了是吧，一个人从头到底就把你的都录掉，你可以走路了是吧。从前我们都是交流的是吧，尤其男女主角的话是吧，有的重场戏应当有交流，听到没有，不习惯。 董老提到的不习惯，这可能是很多朋友也从其他的采访、其他的一些片子当中所看到的。现在的配音工作真的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地方，工作方法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还是说可能会对配音工作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对， 那么关于童老的这个采访当中呢，我也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都关心过吧，就是今年特别兴盛的那个配音的节目 啊， 叫《声临其境》。 声临其境， 对，我们来听一听童老是如何看待的。 我在网上在过年以后看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这样的呼声，是说到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声临其境》，湖南卫视的这个节目。 哦，我听说 啊，他们的呼声都是说让童子荣老师来，我们就会更喜欢这个节目了。在我的微博关注的很多人当中， 是吗？ 都有这样的声音。对， 不一定吧？他那个需要那个娱乐的那个成分， 我明白。 这个很着重的，我是不善于这个参与这样的活动的。 我懂，但是您也理解这粉丝们的心声，他们确实特别希望能看到您。那么我想问您的是。您对这样的节目 听说没有 看过？ 没看，没好好看的。 他们呢也是从初衷来讲吧，也是想从这个配音的这个角度来做这样一档节目的。 不管怎么样，客观上啊，就是对配音这份事业的兴旺啊，起了一种推动的作用啊。这蛮好嘛，这倒蛮好。 这样的节目如果向您发出邀请的话，您会答应 哦？我也好好了解一下要我做什么事，有的不善的我不擅长做，这做不好的去了就没意思了，没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想在现场出什么洋相。 董老有着自己的坚持